生活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是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会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二的晏昼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第一个小时会跟大家讲一讲两个议题，一个就是关于公务员的薪酬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变种病毒的问题。先讲一讲公务员的薪酬先。行政会议今日就建议就是公務員的嚟緊呢一年的薪酬咧係繼續凍結噶，咁公務員事務局咧佢就會向咧係四個嘅公務員中央評議會嘅職方咧提出呢一個嘅凍薪方案，咁佢哋咧就係話考慮咗即係幾個嘅因素啦嚇，當然啦，即係每次薪酬調整機制之下咧，其實佢哋都會考慮嗰幾個因素嘅，就係包括咗咧薪酬趨勢嘅正指標、香港嘅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公務員士氣呢，這六大的因素的。咁但係公務員事務局嘅發言人亦都係喺個新聞稿入面特別指出啦，就係、是經濟狀況嚟講呢，有不利和利好的因素都是同时存在的。特别就是虽然失业率仍然是高，不过经济状况是有明显的复苏趋势。而第一季的实质的本地生产总值也都有 7.9% 一个相当之不错的按年增长。也都再考虑就各级的公务员过一年在抗疫工作方面的付出和贡献是值得肯定。所以就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平衡了所有因素之后，平衡了所有的相关因素之后，就提出了动身的调整方案。咁啊，点解咧？话即系考虑咗即系所有相关嘅因素之后咧，提出咗一个动身嘅调整方案咧，系一个平衡咧。因为咧，如果我哋净系去考虑嗰个薪酬趋势嘅正指标咧，出到嚟个数咧，无论系中级、低级或者系高级公务员咧，佢嘅薪酬趋势正指标咧都系负数嘅。咁个比率咧就由0.54%咧去到 2.04 不等。咁所以如果咧净系睇呢一个嘅薪酬趋势嘅正指标咧，其实咧公务员系需要减薪噶。咁不过咧，如果头先大家都听到啦个简介啦，就系话因为政府都考虑埋其他嘅因素，做咗一个平衡，所以咧就提出一个冻薪嘅方案啦。嗱，如果今年咧继续冻薪嘅话咧，亦都会系公务员连续第二年嘅冻薪。因为咧，如果系睇翻即系之前啦，旧年嚟讲啦，咁本来咧，如果按照嗰、那个旧年嘅薪酬趋势嘅正指标啊，即系2020年嗰个嘅调查，其实咧系应该系会有机会加薪嘅。不过政府亦都考虑到咧当时个社会状况啦，而作出咗一个冻薪嘅决定。咁而今年啦，亦都系考虑咗所有嘅因素之后，虽然个薪酬趋势正指标系个负数，而政府咧都系提出咧系建议咧会系继续动身啦。嗱，咁啊，公务员事务局咧就头先都讲到，就系会将呢个决定咧就交咗俾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嘅职方嘅代表。咁然之后咧，行政会议就会系按既定嘅机制，同埋考虑埋职方嘅回应之后咧，先至会就住2021-22年度嘅公务员薪酬调整咧作出决定嘅。如果我哋睇翻咧唔同嘅公务员工会咧，即系即日嘅反应啦，其实即系都睇到咧，起码都有几个嘅工会啊，似乎都系觉得咧可以接受一个动身嘅决定嘅，即系譬如包括咗咧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总会啦，咁另外咧亦都系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主席咧，亦都话咧动身咧系可以接受嘅。咁不过咧，如果根据之前嘅一啲嘅相关嘅资料同埋报道啦，亦都系有咧系公务员嘅团体咧坚持咧系应该。即系唔好去动身嘅。嗱，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又点睇公务员动身呢一个情况咧？另外一个考虑因素，如果真系啊系将公务员系减薪嘅时候，又会唔会造成一个嘅仿效嘅做法，就系令到咧各私人机构啊都系会将其他打工仔嘅薪酬都系减薪咧？1-7-2-3-1，有咩意见打嚟倾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6月8日朝早10点， 当然我哋有啲失望啦吓。 本港经历30几日本地清零之后，又再出现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失望，佢话政府计划为抵港同检疫人士检验抗体。卫生防护中心正在研究方式， 但我都相信专家不是认为每一次有酒楼就有一个很大的政策漏洞。香港已经是采取了我想全世界最严厉的强制检疫隔离措施，是21天。 行政会议通过建议全体公务员今年冻薪，是继去年之后连续2年冻结薪酬。政府考虑职方的回应之后，会再由行会作最后拍板。下午3点，新巴城巴宣布下个月开始更改退休员工乘车政策，改用个人八达通。工会批评新安排变相令到巴士公司收取政府2元乘车补贴，由纳税人承担员工的退休福利。城巴有限公司职工会理事长许汉杰： 退休证计划是一个员工在做满退休之后要享这些福利，是这间巴士公司是要给回我们的，是我们应该要享有，为什么现在要我们付钱呢？ 本港新增3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没有本地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7-2-3-1嘅。公务员动薪嘅问题，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其中一个公务员嘅工会啊，就系华员会嘅会长李葵燕。李葵燕你好， 你好陈燕平，系午安。 你好，嗱，讲一讲咧，你哋对于动薪嘅睇法啦。 华员会咧系欢迎行政会议建议咧系全体公务员动薪嘅。我哋觉得动薪咧系一个平衡平稳嘅做法。 咁其實咧，華員會我哋去年咧就已經係要求公務員咧係三年動薪噶啦。咁、 嗯、 啊，當時我哋考慮一方面咧係睇到個疫情咧都係即係一個幾複雜，同埋係維持一個長時間。咁啊，與民共度時間咧都係即係公務員係嘅責任嘅。咁啊，今年咧公務員繼續同與民即係共度時間啦嚇，咁、啊、去大家去面對呢個持久嘅抗疫。咁啊，但係我哋亦都考慮到咧，同時亦都需要係顧及到公務員咧係有 90% 以上咧都係中低級公務員， 嗯、 其實佢哋收入唔高嘅。咁、 嗯、 啊，通脹咧已經蠶食咗佢哋啲購買力。咁、 嗯、 所以而家咧動身咧，我哋係覺得一個即係合適嘅做法咯。 嗯啊、但係留意到咧，其實你哋有其他嘅公務員工會咧，即係有一兩個啦。根據其他嘅即係之前嘅一啲嘅報道咧，佢哋都話會按機制咧係爭取同埋話要求加薪嘅噃，你哋點睇咧？ 其實如果講到機制咧，可以咁講，本身個機制就唔係即係淨係睇個薪酬趨勢指標嘅，係不嬲都係考慮一籃子因素。咁即係撇開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個指標，咁其實仲要考慮到整個社會經濟情況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社會情況個經濟咧都係艱難嘅。咁第二亦都要考慮政府個財政狀況。咁雖然政府喺三月尾嘅時候個數字係仲有9000多億，咁都係叫做穩健啦。咁但係事實上抗疫以嚟咧都係花咗唔少錢。咁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嚟講，即係都不適宜係擴大嗰、那個即係開支嘅。咁、 嗯、 另外咧亦都要考慮公務員士氣。咁呢一點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咧，即係正正係抗疫嘅關鍵時刻，咁需要維持公務員嗰個士氣，咁亦都要成個社會團結，繼續去抗疫啦。咁即係先至可以早日係全面恢復嗰個經濟。咁變咗考慮依幾方面嚟講咧，就動身係一個即係平衡嘅做法咯。咁、 嗯、 如果你講話，即係喺依一刻嚟講咧，即係要上調公務員嘅薪酬咧、嗯，其實好容易咧就將公務員成為社會個對立面，咁啊俾人哋有一啲咧係即係離地嘅感覺啊。 嗯，不過李葵燕，你哋點樣說服咧你哋嘅一啲基層嘅公務員同事呢？因為正如你頭先都講啦，就係基層嘅公務員咧，佢哋個薪酬啊，可能亦都係俾通脹咧蠶食咗嘅，尤其是過往亦都即係有一啲嘅公務員嘅工會咧。会特别提出啦，譬如有一啲公务员，如果佢本身已经系达到嗰个顶薪点嘅话咧，佢系冇可能咧系透过嗰个增薪点咧而有一个嘅调升噶嘛，即系佢唯一一个调升嘅机会咧就系究竟系整体系咪加薪咯？咁但系即系如果睇翻咧，譬如以旧年嗰个嘅数据嚟到讲啦，其实本来咧系一个正数嘅，咁嗰个嘅薪酬趋势嘅结果咧，即系我讲紧2020年嗰次啊，应该系超过1%添，咁但系咧，最后政府就决定动身啦。咁而今年啦，咁就如果系低级公务员嚟讲咧，个指标咧就系减0.68%嘅。咁会唔会可能有啲嘅基层嘅公务员佢哋会计数觉得，喂，其实嗱，你旧年咧已经系冇跟到个机制咧去动咗身噶噃。咁但系今年咧，减薪嘅时候，嗱，你又继续动薪。咁但系本来如果我旧年加咗，就算我今年减咗，似乎我都系略有调整啊嘛。即系如果纯算术嘅百分比嚟计，咁你又点样说服呢一批嘅低层嘅即系基层嘅公务员，佢哋接受而家呢个结果咧？ 其實我哋即係唔少嘅會員啦，我哋嘅分會咧，佢哋都睇到一點，我哋亦都覺得依一點咧係非常之重要的。 係， 就係咧點樣能夠咧係盡量爭取公務員咧係免受減薪嘅衝擊，因為如果能夠令到公務員去免受減薪嘅時候咧，咁已經對即係公務員係一個即係幾大嘅保障啊！咁因為如果一減薪嘅時候咧，你可以咁講，有啲尤其一啲基層嘅公務員，佢收入唔高嘅時候咧，一減薪嘅時候咧就可能好入獄噶啦。咁啊，佢可能咧每個月嘅咧能夠即係維持家庭個開支咧，即刻咧 就要削減啊，可能減少俾家用啊，可能要減少仔女個開銷啊咁。咁所以即係喺一啲整個社會都係艱難嘅時候咧，即係能夠係盡量爭取公務員即係免受減薪嘅痛苦同埋減薪嘅衝擊咧，其實呢個對於打工仔嚟講咧，就係一個相當大嘅保障。咁所以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華聯會喺舊年嘅提出咧，我哋係提出一個3年嘅動薪嘅方案嘅，就係舊年啦、今年啦，同埋咧係嚟緊嗰年咧，我哋都建議咧係一個動薪，因為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個社會咧係平穩，咁亦都係能夠平衡到，譬如好似舊年咁樣，雖然個薪酬趨勢指標係正數，但係我哋主動提出係動薪，咁係與民共度時間，咁所以在情在理嚟講咧，喺今年嚟講咧，即係如果公務員能夠係動薪嘅話咧，亦都係合情合理嘅。咁啊，我哋亦都即係希望嚟講喺全個社會，包括埋喺公務員嚟講，我哋都一直喺嗰個抗疫一線裏面咧，係協助政府抗疫。咁希望咧係依個疫情係快啲過。咁啊，來年嘅時候咧，逐步慢慢咧係經濟復甦。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公務員個薪酬亦都係能夠係平穩咁樣咧，係去處理。咁即係話出年亦都係如果係即係動薪嘅話咧，咁亦都係同即係整個社會係市民一齊咧，係大家一齊係去恢復社會嗰個經濟。咁依個對公務員個隊伍嘅穩定係有好處啦，亦都係能夠咧係即係維持社會個團結，避免咗公務員成為咧係市民嘅對立面。咁依個對公務員同埋對整個社會咧都係有好處嘅。 嗱，可唔可以都講一講咧嗰個薪酬趨勢嘅指標咧嘅調查方法啦？嗱，因為舊年咧就整體個環境就唔係好好噶嘛，咁但係2020年嗰個嘅調查結果咧，就本來公務員係應該要加薪嘅，咁而今年啦嚇，根據政府嘅數據咧，都係話嗰個經濟咧係略有一啲嘅增長嘅，咁但係得出嚟嘅結果咧，就應該係減薪。咁關於成個機制上面，究竟應該係點樣處理先比較可以貼近實際呢？你覺得？ 因為其實我想澄清一樣咧，就係歷來公務員個薪酬調整機制咧，都唔係淨係睇嗰個薪酬趨勢指標。 係六大因素啦， 係啦，佢係其中一個因素。不過喺某啲時間咧，即係當然，如果係經濟冇乜問題，其他方面個因素亦都冇乜特別嘅地方咧，咁依個指標咧係會一個比較即係個比重會比較大啲嚇，即係睇佢即係多啲啦。咁樣，咁亦都喺過去嚟講咧，即係咁多年嚟講咧，有啲時候咧係睇其他因素咧係多啲嘅。譬如有啲時候咧，當上個世紀70年代嘅時候咧，通脹當時好高，咁當時咧就政府咧要諗辦法咧係即係壓抑個通脹，咁當時就睇依個指標咧係重啲咯。咁所以即係不嬲嚟講咧，係應該係整體睇多方面嘅因素嘅。而今年嚟講咧，華聯會都冇參與依個薪酬趨勢調查，咁我哋亦都覺得嗰個指標咧個參考價值咧係唔大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疫情期間咧，其實將某一啲經濟嘅行業啊，就其實佢又扭曲咗啦。譬如有啲根本喺疫情之下咧，佢直情都開唔到工嘅，或者有啲根本就係營業唔到嘅。咁啊，亦都睇到咧喺疫情之下咧，係嗰啲不同嘅行業咧係不同程度，因為你要係有一啲係限聚令啊等等嗰啲咧，係影響到佢嗰個營業。咁我哋覺得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去做調查咧，其實出嚟個結果咧係好大機會咧係有偏差，同埋嗰個誤導性咧亦都係比較高嘅。咁啊，亦都有啲公司係因為一啲咁嘅疫情底下咧，佢都唔參加個調查啦。咁呢個唔參加調查咧，就有好多方面嘅因素嘅。咁變咗你喺即係唔同嘅行業裏面，你得出嗰個結果咪好容易係會即係有偏向性咯。咁所以我哋咧就曾經咧係舊年建議個政府係暫停呢個薪酬趨勢調查，我哋亦都冇參加。咁不過政府咧就繼續做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嗰個參考價值唔係好大嘅。咁啊，事實上而家喺疫情個情況嚟講咧，咁大家即係你可以咁講係抗疫都係香港頭等嘅大事。咁一定咧就係需要睇下究竟公務員嘅薪酬調整係咪有利於整個社會團結係抗疫。令到個社會早日係即係復甦經濟。咁如果你個 薪酬调整是令到个社会很多争议，是令到个社会分化的、或者甚至无将公务员成为社会的对立面，这个是不利的。 李葵燕，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很快地打一个问题呢，那你们几时会去加入这个薪酬趋势调查，是不是隔三年，即是说要再过埋出年你们才会再加入呢？ 我哋預測咧，就係個疫情咧，起碼到要出年啊，可能係下半年咧，先會係即係完全控制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依個係要視乎疫情嗰、那個個情況個發展啦。如果個疫情好快脆，可能喺年尾已經搞掂曬啦， 咪 出年已經係經濟復甦啦，全面經濟係平穩啦。咁我覺得咁嗰個調查咧，那個客觀性比較大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其實係可以參加嘅。咁但係如果個疫情一路是咁反反覆覆咁嘅时候咧，咁即系话咧，嗰、那个客观性系好难把握得到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嗰、那个调查系有暂停嘅需要啦。 好多谢晒你，李葵燕系华园会嘅会长，18723111，梁先生有咩睇法？梁生，你好啊，梁生， 系啊，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咧？ 其实咧，我觉得咧，公务员嗰度咧，上年佢个调查趋势出嚟啦，咁就。是应该要加的，咁今年就可能有轻微下调啦。咁我觉得其实要保住公务员士气呢，我觉得是要轻微咁样去加囉。即係我觉得就算你加零点几咁，可能啲人起码个士气都会喺返度啦。咁同埋私人公司其实好多都会睇返公务员嗰个加薪去做嗰个标准嘅。同埋头先即係我听返好似头先华园会或者其他啲啦，咁佢哋建议动薪，或者以前与民一起，即係大家一起享受个成果。其实喺回归前就算入职嘅时候呢，即係你就睇返公务员点解好少人去投考呢，咁其实因为佢人工其实都係偏低。就算我喺廿几三十年前入职嘅时候，公务员都系讲緊比私人市場都仲要低，人哋嗰啲可能市道好嘅，都能揾緊幾萬蚊， 咁所以 揾緊嚇。 即係你覺得要考慮呢個因素啦。多謝你啊，梁先生，傾到呢度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本财政年度动薪，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认为合理，同时认为薪酬趋势调查应该停止进行，直至经济情况回复平稳先至恢复。梁筹廷认为政府动薪可以起带头作用，可以给予雇主信息，同政府同步动薪而无需减薪。对于有意见认为公务员应该减薪，梁筹廷希望市民理解，因为去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加薪，但政府最终决定动薪，而今年的结果轻微负数，他认为动薪合理。一名新巴车长早前被裁定分别在旺角和薄扶林不小心驾驶罪成，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判处100小时社会服务令。被告张浩然被指去年9月6号在弥敦道危险驾驶一架双层巴士，而同日在薄扶林道近河东夫人纪念堂外亦都不小心驾驶一架双层巴士，其中涉及在弥敦道的案件，被告当时驾驶巴士被指在九龙的大游行期间无故响号和快速行驶。裁判官上个月裁定被告危险驾驶罪不成立，改判不小心驾驶罪成，至于另一项的不小心驾驶同样罪成。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道路使用者和乘客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判处被告接受社会服务令100小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泰航空至今仍然未提取政府提供大约78亿元过渡贷款，政府应国泰要求将提款期延长一年。许正宇回复立法会议员查询的时候说，政府去年向国泰投资大约273亿元，包括大约195亿元认购优先股，以及大约78亿元过渡贷款。国泰可以在今日或者之前提取贷款，并在每次提取之后的18个月内偿还款项。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行政会议打算咧就公务员啊，今年嘅即系嚟紧2021-22年度嘅薪酬咧系继续动薪嘅。咁如果咧系真系拍板嘅话咧，就会系连续两年咧动薪噶啦。咁大家对于公务员薪酬呢个问题点睇呢？动薪会唔会系释放出一个嘅信息，就系都系即系公务员嘅团队愿意同整体嘅社会一起共度时间呢？咁但是对于有一啲嘅人士亦都认为，喂，本来去年呢嗰个嘅薪酬趋势调查指标呢系正数，你又动薪，今年系负数又系动薪。咁究竟即系又释放緊一个乜嘢嘅信息呢？咁同埋公务员嘅动薪对于私人市场嘅影响又会有几大呢？1872311，欢迎呢你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睇法嘅。听众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陈小姐。但我咧嚟讲回应翻嚟讲，正话嗰位听众讲讲啦。我谂嚟讲咧，啲市民加入公务员行列咧，我谂除咗系薪酬之外咧，个使命感系好重要嘅。但如果你睇嚟讲私人市场嚟讲咧，人工系加快啦，咁政府嚟讲咧，就一定系个使命系服务市民。咁所以我亦都回应翻嚟讲，华员会咧，同埋呢一个系梁秀婷同埋正话都华员会会长讲嘅嘢咧，个士气嘅问题。嗱，政府话嚟讲咧系唔减人工啦，或者系维持个人工系不变啦。咁因为嚟讲佢都系抗疫嘅士气。嗱，我谂公务员嚟讲咧，如果喺呢个时候抗疫咧，系应该要做嘅嘢嚟嘅。例如好似国内咁样啦，有呢个系疫情嘅话咧，公务员都变咗嚟讲系加班去做。你睇翻香港嘅公务员加班去对付疫情啦，包括咗医护人员啦，或者系纪律部队咧，佢哋都有呢个系加班津贴同埋呢个额外嘅呢个系辛劳津贴嘅，即基本上系政府冇约，即系冇系即系薄酬佢哋，即系话嚟讲咧，系佢哋一定系有另外嘅加班嘅津贴，系好多人工嘅。咁再讲翻咧就话，如果如果士气而系唔需要减人工嘅话咧，我谂嚟讲呢个政府就唔啱，因为点解？睇翻旧年嘅薪酬报告啊，似乎好似加人工，但其实睇翻薪酬报告里边咧，其中一个花红嘅，就点解？就好个公司嚟讲咧，炒人之后咧，就俾啲花红，就系嗰啲系员工，所以令到嗰个薪酬咧有咗增加。但你留意一下过往旧年咧，其实好多公司咧都经已系结业嘅。咁正话咧就话要话，喂，不如继续唔好做呢个薪酬调查啦。点解咧？因为惊住知道咧，有好多公司咧都已经系结业，或者甚至减人工啦。最近就睇紧咗香港航空咧，亦都话要炒人嘅。所以我觉得政府嚟讲咧，系应该嚟讲系要减人工，就唔应该嚟讲咧系话维持人工不变。 即系动薪都唔得，应该系要减。你觉得 唔应该？因为点解？而家其实根本都系好多公司咧，都经已嚟讲咧系 cut 人薪，同埋唔好忘记啊！而家政府咧失业职嗰啲嚟讲咧，讲紧起薪点啦，就算一个文员都好啦，讲紧2-3万蚊一个月嘅。你睇翻而家私人公司咧，呢个大学毕业生咧，做一份嘅普通嘅文员咧，都系10000蚊人工嘅啫。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先啊，黄先生嘅意见认为唔单止应该要动啊，更加要向下调整。1872311，你仲有啲乜嘢嘅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嘅倾一倾噶。咁啊，转头不如我哋又同大家咧系讲一讲咧，有关于政府啊研究为一啲嘅即系入境嘅人士咧验抗体嘅呢一个问题啦。咁但系你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无论同我哋讲呢个即系验抗体嘅问题，定系公务员嘅薪酬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点样可以用英文嚟形容一个人咧讲嘢非常之把口好厉害嘅 ？OK， 说话艺术咧非常之高超嘅。我哋。正常我哋唔会用 fluent 呢个字 F-L-U-E-N-T， 因为我哋 fluent 咧，通常我哋讲啲譬如我学外语咁，系 he's very fluent in English， for example 就系啦，佢讲英文咧非常之流利。咁呢个流利咧就表达唔到嗰个说话嘅能力啦，说话嘅艺术非常高，技巧好高，善于辞令个意思。咁我哋英文通常用一个字嘅就叫 eloquent，E-L-O。Q-U-E-N-T, eloquent. He's a very eloquent man, for example. 咁咧，佢就一个非常之善于辞令嘅男子嚟嘅。另外，我哋可以亦都可以话 well-spoken， 亦都可以啦。OK， 仲有另外一个字，我哋可以用嘅就系 articulate。 articulate， A-R-T-I-C-U-L-A-T-E。 通常这个字呢个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讲嘢好非常极之清晰和流畅的，就是叫 articulate。 而 eloquent 通常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呢是有少少好能够说服到人的， OK， 又未至于是把口朗过又，但是呢是能够譬如上 court 好能够说服到陪审团，我们叫这些呢就是有好劲的 eloquence 啦， OK， eloquence 呢就是一个 noun。 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较早之前一位17岁的女学生她就确诊了是有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感染的。她呢是被验出是带有这个 N501Y 的变异病毒株。而她的20岁的家姐和她妈妈亦都是确诊的。即是这个群组是有三个的。但是究竟他那个的感染的途径是怎样呢？还有究竟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输入个案相关呢？似乎就都还要进一步的调查。因为根据呢是理大的专家分析，就是已经是排除了呢这个17岁的少女的感染来源是来自深圳的输入个案。而他的病毒呢也都跟4月嚟輸到嚟香港嘅英國變種病毒咧就不吻合，亦都係否定咧佢哋之間嘅直接傳播嘅。咁所以而家咧亦都係要將佢個病毒嘅基因啦，同5月咧輸入香港嘅個案嘅病毒嘅基因咧做一個排序對比啦。嗱，咁但係即係除咗究竟我哋要揾來源應該要點樣揾法之外咧，另外一點咧，亦都係即係好多嘅醫護人員咧都提出噶啦，專家提出嘅係咪應該要為嚟香港同埋嘅檢疫嘅人士都驗下佢嘅病毒抗體咧？今日行政長官就話啦，衞生防護中心咧正係研究檢測地點同方式嘅。你又點睇？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医生你好。 你好，陈 燕琪。你好，不如我想首先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位17岁的少女。现在专家就说，其实我们那个的基因病毒株的基因应该要再要攞阔一点去验的，即譬如是要攞埋台湾、日本、印尼这些的地方，要攞埋他们那个的病毒株的基因才做到一个的比对。还有也都建议呢，不如第二时呢所有的输入个案咧，都做一个基因排序咧，会比较好，咁可以比较方便追踪。你点睇呢两点啊？ 系啊，的而且确，绝对赞成嘅，因为我哋而家本土咧有一个不明源头嘅个案，而佢身上带有一啲即系英国变种病毒嘅基因，即系 N501Y Alpha。 系 嗱，咁而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无端端有一个咁嘅 case 弹咗出嚟咧，咁的而且确系令人担心嘅，即系话我哋系咪有啲嘅输入个案系走漏咗咧？咁系咪我哋现行有一啲嘅防疫政策外防输入嗰度即系未能够填补啲窿窿咧？嗱，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谂由4月。头咧，其实我哋都即系坊间都有啲嘅声音啦，就系话其实我哋需唔需要唔系净系做核酸抗体测唔系净系做核酸嘅测试，我哋应该要做埋入境者嗰、那个抗体测试，因为咧核酸个测试咧就要视乎佢身上个病毒量高唔高啦，同埋个采样员咧系咪攞到足够嘅样本或者好嘅样本咧去进行评估。 嗱，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如果我哋有多一種嘅技術嘅檢測咧，去作為一個包底嘅措施咧，咁我哋有機會咧就可以即係堵塞咗一啲即係譬如假陰性嘅個案咧流入咗去社區當中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有呢樣嘢咧係好事，因為最初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或者有關方面咧，就覺得個可行性係即係比較難啲去處理，因為會即係所有入境者咧會堆積咗喺嗰個入境大堂。咁但係問題而家睇到個情況咧，似乎我哋都要加添埋呢一個步驟咧，去確保我哋唔會走漏一啲個個案入到社區，因為我哋大家都唔希望有第五波嚟到。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可能要即係比較翻咧，或者對比翻咧世界衞生組織佢哋嘅基因圖譜嗰個資料庫啦。我哋而家個基因排序，即係一個確診人士咧，其實同邊一個地區嘅基因排序，即係爆發緊嘅品種咧係近似。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要即係盡快進行啦。咁同一時間，我哋就要攞翻曬過去嗰四至六個禮拜咧所有到步喺香港嘅人士。即係可能都要要求佢哋做翻一個回顧式嘅即係譬如我講緊血清抗體測試，睇下有冇一啲走漏嘅個案咧，係不被察覺得到嘅，即係又唔係確診咗嚇，咁但係佢已經離開咗個隔離檢疫酒店啦，已經進入到社區啦，咁要睇翻佢身上有冇一啲即係陽性嘅血清抗體，即係我講新冠病毒，咁咧然後咧就再睇翻佢。同呢位即係我哋講緊確診嘅17歲女士咧，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我講流行病學嘅關聯性啊？ 係嚇，但係我想問咧，即係要做呢個嘅驗抗體啦，抵港同埋檢疫人士去檢驗抗體一樣嘢，你頭先都提到就係話當初可能有一啲嘅部門就擔心會堆咗好多人啦。其實我都想即係理解翻咧，就係、是。究竟譬如他們要驗抗體的話，其實他需要是逗留那個地方是幾耐的呢？即是同埋要是幾大的地方呢？譬如機場會不會是可以闢到一些空間去做這樣工作呢？ 嗱，我諗最初可能就因為我哋諗住可能要真係同佢抽血啦，真係要有支針筒同佢抽血啦。咁但係最近即係譬如我哋聽到譬如郭勇教授所講咧，而家有一啲嘅檢測公司咧，佢可以出到一啲快速嘅檢測試劑，即係好似我哋一啲譬如我哋講緊一啲驗孕棒嗰類咧，咁咧其實就滴一滴血咧，等20分鐘到咧，咁就可以釐清。即係究竟佢身上有冇帶有一啲新冠病毒嘅抗體啦？咁所以如果有咗呢啲咁嘅快速檢測嘅試劑咧，即係我哋講緊係譬如一啲快即係方便啲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可以大大縮減咗即係等候嘅時間啦、堆積嘅人群啦。咁同埋咧就你可以重複即係做檢測嚇，方便即係譬如佢去到隔離檢疫酒店，其實都可以繼續做嘅。咁即係有啲專家或者可能有啲嘅建議咧，就係可能你第一日做完，即係入境嗰日做完，第七日做一次，第十四日做一次，同埋第21日做一次。咁變咗咧，你就可以好快即係捕捉得到有冇邊啲人士咧，佢個身體咧核酸驗個病毒驗唔到，但係佢個抗體咧就開始緩緩咁樣開始慢慢上升咧。咁呢啲可能係一個潛在個案嘅。尤其是佢如果佢感染嘅地方咧，源頭咧係嚟自海外，咁所以我諗其實係值得係喺擺資源、人力、物力咧喺呢方面。 如果我頭先聽你咁講，似乎都唔使，即係都會相當之快知道嗰個結果喎，係咪啊？ 係啊，咁當然啦，就係我諗唔係淨係做單一次嘅，即係唔係淨係入境嗰刻做嘅。咁我諗之後佢喺嗰譬如21天。嘅強制隔離檢疫，即係喺酒店度，咁其實都要繼續去做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核酸嘅測試同埋抗體嘅測試係並行咁樣去做啦，應該要。 另外一样咧，我都想即系请教一下，就系关于接种疫苗咧嘅诱因啊。因为我哋都睇到啦，越嚟越多嘅商界人士咧提出即系唔同嘅一啲嘅鼓励嘅措施啦。咁譬如有啲嘅公司就打针有一抽楼，有啲嘅公司咧就即系可以有折扣咁样。咁有啲咧又送出即系唔知价值几多嘅礼券，有啲系抽金啊等等。其实即系种种呢啲嘅商业嘅即系商家提出嘅措施去鼓励大家接种疫苗，其实你点睇咧？会唔会系太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机会造成咗另外一啲嘅问题啦？ 我谂其实就疫苗接种嘅比例，我哋一定要提高啦，希望可以喺第三季、第四季到咧。其實可以已經接近有一半人口咧係接種咗。嗱，依個我諗我相信無論政府或者商界都覺得應該係朝住個方向嘅。嗱，咁我自己覺得咧就當然依啲唔同嘅手法或者唔同嘅鼓勵嘅方式嘅誘因咧，的而且確會即係誘使部分嘅人咧去參與喺當中。咁但係咧，我都想講一點咧，就係其實我接觸嘅市民咧，其實佢哋有唔少咧，都係講緊中低收入嘅家庭嘅。咁佢哋咧就可能係得一個人去揾食，但係就要即係經家庭嘅支柱。 係 佢哋好多時咧就有個困難點咧，就係佢當然唔希望有事啦。咁但係問題，如果有事的話咧，即係譬如接種咗之後，有啲唔舒服嚇，即係無論係同疫苗有關或者同疫苗無關都好啦。咁佢哋就好驚啦，咁驚會突然間翻唔到工，手停口停。咁又要進入到醫院嚇，即係要有啲使費。咁我其實就諗緊政府喺依部分咧，可唔可以都照顧到依一班人士？如果佢真係因為經過接種完疫苗之後，唔理佢係究竟有啲咩原因，係需要去到醫院接受一啲嘅治療。其實喺經濟上或者醫療費上，係咪能夠可以即係提供到一啲援助，令到依啲相關嘅市民咧，佢覺得啊，政府其實係有一個承擔，同埋咧就覺得政府都係會好體察或者係體諒到依個類別嘅人士。咁我相信如果政府有一個咁嘅 gesture 咧，咁其實咧，我相信有唔少嘅即係得佢一個揾食嘅即係照顧屋企嘅人咧，咁佢都可能會願意係去接種啦。我相信有好多人都係因為咁樣暫時有個疫苗嘅猶豫。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係唔係咧話，即係唔好係計佢係咪有一個因為打疫苗而直接導致嘅一個嘅副作用先至去作出呢個補償，而係譬如考慮佢打疫苗之後，可能一段嘅時間，譬如三個禮拜或者四個禮拜去劃線，總之依段期間咧，佢有一啲嘅情況不適要接受治療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啲嘅經濟補償，咁就可以更加令到一啲嘅基層市民咧冇後顧之憂，願意去接種疫苗啦，系咪啊？ 系啊，的而且確，即係譬如我有陣時喺即係一啲茶餐廳啊，或者去講 talk 啊，或者接觸到普羅大眾市民咧，咁其實佢哋都我都問佢點解你唔打住啊？咁正正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咁其實佢哋唔係唔想打，佢哋好想打，但係問題佢哋好驚。咁咁變咗喺依部分咧，我諗睇下政府有冇即係有冇啲方案咧。其實佢哋唔係好想攞啲賠償嘅，好坦白咁講。咁但係問題就係好驚，即係萬一有啲咩事，或者佢即係真係需要入到醫院係進行一啲唔理你同疫苗有關定無關啦。咁要有啲嘅使費，咁呢樣嘢其實佢哋係擔心嘅。咁但係問題點樣可以即係政府喺中間或者商界當中或者有啲團體當中可以幫手咧？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值得係我哋除咗即係商界去提出一啲嘅誘因之外，我自己覺得有啲更加實際啲嘅，有啲市民未必係即係佢哋係真係好想我去抽樓或者抽金牛，佢哋反而係即係另類啲嘅諗法咯嚇。 明白，好多谢晒你，曾其恩医生，有机会再请教，唔该你。曾其恩咧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啊。1872311，有位听众李生噃，李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想讲咩议题咧？系 讲翻呢个公务员 薪酬 加薪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 冻身啊！而家系吓， 系啊，而家冻身咯。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其实原本旧年都有一加嘅，但系都冻咗啦，计、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加翻咯吓。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嗰啲长俸嗰啲咧，佢哋个退休金好似都有一加喎，旧年。 呢、个就要查翻资料啦吓，一时间我答你唔到吓。 同埋林郑月娥好似都有一加加人工，系咪？ 嗱，即系你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系如果即系旧年都已经冻咗嘅时候，今年尽管调查出嚟个数系一个负数，都应该要酌量去调整咧，系咪啊？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系咯，旧年加到5%+噶嘛，我记得。 旧年加到5%+。 我印象中是 唔系嗰个嘅薪酬趋势调查嘅指标，增加系大概都系1%+啫，冇咁多，5%+就好多噶啦，系啊吓。好吓，多谢晒呢位听众嘅睇法啦。咁当然即系讲到这个即系公务员嘅薪酬问题啦，咁其实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嘅，因为公务员咧有成180,000啦，咁其实都系一个相当之即系大嘅一批嘅雇员群体啦，咁而政府咧亦都系全港咧最大嘅雇主嚟嘅，咁其实即系亦都系啦，即系补充翻啦，即係有一啲嘅調整咧，可能就其實係基於一個通脹，就並非係一個直接嘅薪酬增加嘅。跟住我哋有係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嘅意外就清咗場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过了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去启辉楼，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荃湾路晋升桥面去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澳全思维控股、中型集团控股同埋骏杰集团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新兴控股、永丰集团亚洲、金力集团、春能控股同埋指尖跃动。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000，跌咗19，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6，系跌咗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9，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收市报17,500，比上日收市升咗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43，卖出1895.22。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希福道，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就是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咁啊，嗱，不过咧，我哋喺即系进一步倾其他话题之前咧，我想有少少资料咧系补充噶。咁因为系其实补充翻咧，六点之前咧有一位嘅听众啦，吓李先生啊提到咧一啲系关于公务员嘅长俸啦，同埋咧系行政长官嘅薪酬咧嘅调整嘅。咁啊，嗱，补充翻少少资料先。咁我睇翻咧就系旧年嘅六月嘅时候嘅报道啦。咁去年咧的而且确咧，行政会议咧系将公务员嘅退休金同埋抚恤金咧系增加咗2.9%嘅。咁至于咧行政长官嘅薪酬系咪调升咗咧？嗱，我睇翻咧就系喺今年五月啦，政府嘅发出嘅一个嘅即系政府新闻处发出嘅一个新闻稿啦。咁主要就系讲到咧就系话行政长官同问责嘅官员喺2020年嘅二月咧就将一个月嘅薪酬咧捐咗俾公积金，咁然之后咧，亦都喺2020年嘅四月咧，就喺进一步宣布咧，系未来12个月咧减薪10%嘅。咁所以咧，减薪自愿减薪嘅安排咧，到今年嘅6月底咧就会结束噶啦。咁所以剩低嗰9个月啊，就即系2021年嘅7月到2022年3月嘅薪酬开支嘅预算咧，就系按照剔除咗减薪因素嘅水平咧嚟到计算，即系翻去原本嗰条数啦，咁呢个系一个少少嘅资料，就补充翻咧六点之前嗰位嘅听众啦。不过咧，其实呢一个小时咧，我哋就想倾一倾咧，有关于系终审法院海外法官嘅任命个问题。嗱，因为咧，其实金文峰即系根据翻我哋而家嘅安排咧，其实终审法院咧就有一啲嘅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嚟嘅，咁佢哋就会系按照需要啦，就嚟香港咧係審案啊咁樣，咁其實尋日咧喺立法會有一個嘅小組會議入邊咧，其實佢本來就係傾咧資深司法人員嘅任命嘅，咁但係傾下傾下啦，就傾到咧係呢個海外非常任法官嘅問題啊。咁因為咧就係較早之前啦，就係其中一位嘅海外嘅非常任法官，亦都係咧英國最高法院嘅前院長咧何希爾女男爵咧，就話即係佢個任期喺今年嘅7月29日屆滿之後咧就不會續任啦。咁而根據翻咧係英國泰晤士報嘅相關報導咧，就係佢亦都喺一個會議入邊咧就讲咗咧，就系对于即系国安法嘅运作咧，系存在一啲嘅未知，咁同埋有存在各种嘅疑问，咁所以咧就佢后屘就即系话即系唔再续任啦。嗱，咁啊，我哋睇翻啦，关于呢个问题咧，今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有被记者问及个噃，咁啊。特首咧，佢嘅答法咧就系话法治稳如磐石，亦都话咧香港系继续有咧一啲嘅非常任法官咧系继续即系喺度嘅。咁而如果我哋睇翻资料咧，咁香港咧而家咧应该系有10几位嘅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嘅，应该有13位吓。如果计埋何希賢女男爵，應該我睇翻司法人員嗰個網頁咧，就總共係有13位嘅。 嗱， 咁啊，當然稍後就會冇咗何希賢女男爵啦。咁但係金文峰，我哋點睇呢個問題咧？即係海外嘅非常任法官佢決定係唔續任，咁其實呢個對於香港法治嚟講會構成啲乜嘢嘅影響咧？會唔會構成影響咧？ 我就咁睇嘅，即係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咁何希爾女男爵其實佢自己都講咗啦，佢唔續任嘅原因就係話因為嗰個疫情關係，咁啊唔知幾時嚟到香港啦。咁當然佢喺個論壇嗰度咧，有另外講到嘅，即係佢對即係國安法嗰個運作唔係咁清晰。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又正常嘅，因為始終港區國安法其實即係都淨係通過咧，都唔係好長時間。你問就算。即係其他嘅法官究竟佢點樣運作咧？可能都要等更加多嘅案例出嚟咧，咁大家先會清晰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佢嘅離任咧，就未必真係關個國安法事嘅。佢只係講到佢自己未知幾時嚟到香港，即係呢個作為佢離任嘅原因啊。咁我諗就唔需要再進一步去猜度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有更加多嘅非常法官，就話特別係海外噶啦，離開咗或者唔再嚟香港啦，咁究竟會唔會影響香港嘅法治咧？咁我諗又未必嘅。即係我成日都諗緊。兩個問題嘅，即係關於即係海外非常法官嘅。就第一個咧，就係 即係我哋而家講緊愛國者治港啦。咁究竟法官係唔係治港者嘅一部分呢？嗱，呢樣嘢我覺得係要深思嘅，即係佢哋嘅所有嘅案例咧，都係會影響香港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法官亦都係治港者嘅部分，咁當我哋講愛國者治港嘅話，咁佢哋海外法官一定唔會係愛中國噶啦，好正常嘅，因為佢哋各自有各自自己效忠嘅國家噶嘛。咁我哋容許嗱，例如我哋喺立法會議員裏邊咧，我哋係容許某個比例嘅持外國護照嘅立法會議員嘅。咁我哋喺而家呢個譬如法官嘅任命上面，我哋係咪同樣都容許某一個比例嘅即係非中國籍嘅非常任嘅法官呢？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制度上面。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其實政府一路講緊啦，點解我哋會需要呢個叫做海外嘅或者嚟自其他地方嘅普通法嘅法官呢，或者好資深嘅法官呢？就因為我哋香港即係需要同其他即係世界地唔同地方執行緊普通法嘅，就有一個連結嘅，有一個溝通嘅，咁可以保障我哋普通法上面呢嗰個知識可以與時俱進，即係包括對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嘅大法官呢亦都係有幫助嘅。咁我嘅問題呢，就係、是、第一呢，就係話我同意一樣嘢係要同其他唔同實行緊普通法嘅地方呢係有聯繫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唔係一定要請佢哋嚟做非常任大法官或者法官先至做到呢個聯繫呢？即係舉例嚟講，美國有冇其他國籍嘅法官？英國有冇其他國籍嘅法官？如果冇嘅話，咁係咪美國就同其他普通法嘅一啲地方就已經冇咗聯繫呢？嗱，呢個第一樣嘢。咁如果唔係咁嘅話，唔請佢哋做非常任法官，請佢哋做顧問，又係咪另一個方法呢？所以即係關於呢、這個即係非常任法官嗰、那個即係海外非常任法官嘅呢個問題咧，我暫時有呢兩個疑問咯，就係話 嗱。不過金文峰啊，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咧，點解會係成立咗終審法院之後咧，會有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咧？其實當然就要考慮翻喺回歸嘅時候，即係種種嘅考慮啦。咁亦都咧係喺維持香港法治上面咧，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咧，即係當時依一個安排咧，亦都有一個信心嘅考慮嘅嗱。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喂，其实系唔系要由嗰啲嘅海外非常任法官，佢哋系咪可以担任顾问啊？咁啊，系咪一定要佢哋去审案啊？但系又咁、啊，其实即系你喺普通法嘅制度之下，其实嗰个判词去点样去演绎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噶嘛？咁佢哋会参考好多其他嘅案例噶嘛？咁、而喺成个嘅聆讯当中，其实个判词就 系 最重要嗰一部分噶咯。咁如果你话佢哋做顾问，其实可以做到乜嘢嘅顾问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系考虑到嗰个嘅你点引述其他嘅判词，同埋另一方面亦都系考虑到即系点样去引述其他普通法地区佢对于一啲法律原则嘅运用。咁當然，即係呢啲嘅有陣時啲法律原則嘅運用，亦都會係與時俱進啦嚇。咁啊，隨住咧即係唔同嘅情況咧，而可能有所推演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唔叫佢哋去審案，而叫佢哋做顧問，實際係咪真係得啊？ 呢個當然要即係再睇翻即係法律人士嘅意見，因為我啱啱講咗兩樣嘢，一個就係愛國者治港，即係你啱啱都提到，冇錯，非常同意，即係因為佢哋嘅判詞就會成為案例嘅一部分，咁案例就會影響再之後嘅唔同嘅即係同類型案件嘅判決。咁呢一樣嘢，我哋就要諗翻啦，究竟係唔係適合嚟緊即係嗰個愛國者治港呢個原則咧？呢、這個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冇錯，佢哋嘅判詞係非常重要，正如你所講。咁我啱啱講個顧問舉例嚟講，就係話講緊佢哋即係當有一啲案件，譬如本地嘅大法官都有疑問，可唔可以都向佢哋，譬如咪問咯？究竟其他地方究竟有冇類似一啲同類型嘅案件，或者一啲啱啱你講過普通法嘅最新嘅演變，究竟有冇一啲案例可以值得我哋即係值得啲法官參考？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個嘅做法嚟。 但你如果做呢個做法咧，你會唔會係即係同成個聆訊嘅制度咧，你係加咗額外嘅一啲嘢落去啊？因為基本上喺成個審訊當中，大家就係考慮。即係一個即係雙方嚇對仲雙方嘅所提出嘅意見啊嘛，咁當然即係法官亦都會考慮到其他案例同埋其他嘅法律運用啦。但係你話即係會突然之間加多一樣嘢，就係佢問下嗰啲人嘅意見先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其實同我哋而家根本係行緊嘅制度係背道而馳咧？而另一方面就係你話喂法官都要考慮佢哋係咪愛國者治港咁。 其实会不会是令到整个的法庭的审讯是考虑法律的条文那个的重要度是降低了变成次要而是政治先行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法治这件事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这样就会看回刚刚我那个问题了，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回其他行緊普通法，當然我知道明白，即係英國、美國啲係一個國家，咁同香港唔同唔一樣啦。咁但係嗰啲地方有冇一啲都有外國籍嘅法官呢？似乎我就咁睇翻又唔似，即係我睇唔到美國嘅法院裏邊有冇即係譬如請香港嘅法官去做非常法官去判佢哋美國嘅案咧。即係我一個好本身或者好基本嘅問題就係，係咪一定要靠請一啲海外嘅非常法官先可以維持到我哋香港？这个法庭里面可以的就是跟其他普通法的地方有一个联系，或者令到我们法官的法律知识可以与时俱进呢？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其他地方怎样做呢？我们都可以值得参考的。刚刚我想的呢都是刚刚我们倾偈这样，我想一些突发奇想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都可以进一步去探究究竟是不是必然要做这件事呢？ 补充一下啦，其实呢是根据前任的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他其实也都说过的了，香港呢有一些的海外的其他普通法地区的法官呢是可以维持外界对于香港法制和法治的信心的。1872311，你点睇？我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嘅议员啦，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系 普业啊，叫久等。首先咧，即系我想不如翻翻去寻日立法会入边咧，你哋嘅一啲嘅同僚咧所提出嘅观点啦。咁譬如就系话，有提出系咪应该要避咗五眼联盟，即系话美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國的國家的法官，當然現在海外法官裡面就沒有美國的了，你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答你這個問題之前，容許我回應一下剛才你們討論很有趣的，我想都輕輕講講先。第一就是說其實做顧問不行的，因為法官不能夠參考其他沒有參與審訊的法官的證據或者理據。你說司法會不會問一問一些複雜的法律問題？可能會有，但是問了都不說出口出聲，因為佢要保持獨立噶啦，唔應該咁做嘅。第二咧就係你都講話，會唔會係由依家愛國者治港，於是咧係法官都可能需要係咪管治者之一咧？咁事實上咧，大家如果去到一個終審一個地方嘅終審庭嘅法官咧，佢哋已經唔係淨係審法律嘅啦，佢哋係制定法律，因為好多政策、好多措施、好多價值觀咧，喺嗰個位置度，例如話俾唔俾同性婚姻啊，俾唔俾墮胎呢啲，根本就唔係淨係法律問題嚟嘅，所以個價值觀絕對重要。如果尤其是話關於一啲嘅，譬如話國家嘅安全問題咧，亦都係更加重要。所以我哋事實上咧，都可能都要檢討一下究竟初衷咧。我哋嘅初衷係基本法82条咧，容許即係有需要嘅時候，根據需要咧先邀請外籍嘅法官。咁呢個需要咧係唔應該每一次都需要嘅，係好似都好審慎考慮到咩案件咩性質先咁做。至於啱啱你個問題就話，琴日咁我會委員會所講嗰啲嘢咧，其實咧可能真係需要咧檢討一下嗰個情況。雖然話不至於係將佢過分政治化，但係事實上咧，可能咧我哋而家譬如話五眼聯盟，特別係啲非常之針對性、針對國家、針對香港嘅行為咧，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容許一啲嘅效忠當地、效忠當國嘅一啲嘅外籍法官嚟香港終審，拿住香港咽喉咧，然後判嘅時候，可能未必係完全適合翻香港或者一個國家嘅安全利益嘅話咧，咁呢個係值得考量。 但系又容许我咧，不如套用咧，就系前刑事检控专员资深大律师江乐士嘅睇法啦。佢主要咧就系评论啊何希怡嗰个嘅个案嘅，佢就话即系大部分嘅海外非常任法官咧都系已经退休，咁佢哋嘅政府咧系难以利用政治压力咧逼使佢哋离任。嗱，如果我哋即系扩阔少少咁睇啦，其实呢班嘅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其实佢哋已经系离开咗佢哋本身嗰个嘅司法岗位咯，即系大部分都系退休。休噶啦，咁样咁其实佢哋系咪真系要咁顾虑佢哋国家嘅一啲嘅政治取态嚟到去判案？其实如果我哋系用呢个角度去出发嘅时候，会唔会某程度上就系我哋好似系假设咗就系呢一啲嘅人士，佢哋去判案嘅时候就唔系系纯粹去睇件案件嘅同从而系削弱咗即系佢哋嗰个公正性咧？ 当然做得一啲嘅。非常之资深嘅大法官咧，理论上佢哋都应该系非常之独立，亦都明白到呢个法律上应该系尽可能唔好牵涉政治嘅。咁 但是個人歸個人，我當然我不是說他們會再受他們當國的，譬如英國、美國或者加拿大，他們本身的一個行政體系的影響或者甚至乎干預，但是他們個人來說，如果他們不是一個香港永久居民，或者不是效忠香港或者是愛國者的話，他們本身的價值觀，正如我剛才所說，往往跟香港華人社會有些不同，即使他本身並不是蓄意都是牽涉政治下去，但是他自己個人的判斷、個人的價值觀呢，就會影響了香港的某些程度上的終審的判決。那這個我們要小心看看。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我想問，即係謝偉俊喺你眼中睇起上嚟咧，你覺得海外嘅非常任法官應該係要保留啊，定係即係全部都唔好要啦？ 我覺得應該跟翻我哋基本法初衷82条，就係話按需要嘅時候先邀請，而並不是每一次咧都一定需要。事實上，我哋喺回歸初期嘅時候咧，定立我哋嘅終審法院條例咧，都可能咧理解基本法錯誤咗。我認為，因為佢哋定死咗咧，就要每一次都有一個。香港嘅法官，常法官之外咧，又加個非常法官，又可能咧又加埋一個普通法體系嘅非常法官咁。咁呢個做法咧，其實都係一加三加一咧，其實只係一啲僭建落去基本法上面嘅需要，並不是基本法原意嘅初衷。有啲案件如果牽涉到一啲國際上大嘅商業、大嘅買賣咧，攞個外籍法官係有一塊就特別熟咧，絕對有利。但係有多特別多嘅案件咧，大部分案件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外籍法官參與咧。其實香港法官本身的判案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很多判例都是其他普通法國家參考的，所以我們更加不應該妄自菲薄。回歸的時候可能我們希望令到國際上信心多了，但這個需要是真的按需而定，而並不是需要永遠都找人家琴群琴我們的腳。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亦都不是第一次提的了，就是那些海外非常任法官可不可以考慮馬來西亞、新加坡、啊、這些地區，你怎麼看？ 咁啦，法律上咧，大家都知道咧，某啲地方嘅水平咧係有一定嘅，或者我哋慣咗，起碼有啲地方咧，我哋唔係咁慣咧，我哋希望可以嚟參與。原則上當然佢哋都係普通法國家，但係我哋有時我哋睇波都睇英超、睇西甲啦，我哋唔會睇其他啲亞洲地區嘅。咁我法律上都一樣，你話係傳統又好，你話我哋慣性好，你話我哋崇洋好，反正香港就慣咗，而係普通法嘅話咧，都係朝翻。英國啊，或者澳洲啊，甚至少少啲加拿大、美國，當然我哋唔係個體系啦。但係始終我哋要多啲聯繫，但係呢個聯繫唔等於話一定要佢哋參與。其實我哋只要參考佢哋嘅判例咧，即係都非常之透明嘅判例，互相參考、互相觀摩，其實已經足夠。 好啊，謝偉俊暫時不如同你傾到呢度啊，有機會再同你考慮呢個議題啊。唔該曬，謝偉俊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嚇。金文峰 係啦，咁啱啱聽咗啦，即係如果做顧問就唔得噶嘛。多謝謝偉俊議員咁啊，澄清翻啦。咁另一樣嘢咧，我聽佢個意思咧，似乎就係點咧，就係話可以保留即係。請呢個海外嘅非常法官，不過咧就一加三加一呢一個咁嘅制度咧，就即係未必一定要保留，即係可能有啲案件未必真係需要海外法官嘅咧，就可以由等我哋自己嘅香港法官去處理翻所有嘅即係審判咁樣樣。 咁啊，關於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即係應該咁講，相當之複雜啊，唔係咁容易即係一次講曬嘅，或者我哋咧係7点钟嘅新聞報導之後再繼續討論呢個議題啊。電話號碼18731。 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山小啦近住六伦街那段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

法定儀式上面嘅致辭咧，佢就話就係、是、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咧，係對於法治方面係有重大貢獻同埋鼎力支持。佢亦都話咧，喺討論海外非常任法官嘅角色嘅時候咧，切忌俾政治蒙蔽理智嘅分析，亦都話佢哋咧發揮嘅作用咧就係包括為終審法院嘅審判工作增添咗重要嘅角度嘅，而佢哋咧嘅即係擔任係即係終審法院嘅法官咧，亦都係即係終審法院有佢哋在職咧，亦都係切實反映咧香港正如基本法所定名嘅。是普通法的適用地區，而更為重要呢就是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就是建基於法治和司法獨立，也都說就是非常任法官對香港的貢獻向來受到是法律界人士的激獎讚譽嘅。咁至於咧喺行政機關嗰方面啦，咁啊睇翻啦，就係2020年9月啊，即係特區政府咧，亦都就住終審法院嘅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啦呢個問題咧，發出過嘅新聞稿嘅。咁就個新聞稿咧就話，即係呢一啲著名嘅法官咧參與終審法院嘅審判啦，係證明香港嘅司法獨立咧係有助維持外界對本港司法制度嘅高度信心，亦都使香港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保持緊密聯繫嘅，咁亦都話行政長官喺好多唔同場合都感謝呢啲終審法院嘅著名法官對香港嘅法學研究同討論所作出嘅寶貴貢獻。香港委任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嘅制度一直係行之有效，並且將會繼續維持嘅。而律師會嘅會長彭允熙啊，亦都喺今年嘅4月啦，佢喺律師會嗰個刊物嗰度咧係有寫到啦。就是说非常任法官可以非常任法官对于他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学发展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参与呢是带来了不同的专业法律领域的国际司法经验，拓展了法院的视野。亦都呢是他们来香港担任一个最高层次法院的法官呢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是说显示他们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信心。咁嗱，金文峰即係頭先嘅種種嘅引述咧，似乎我哋去考慮係咪應該要有終審法院嘅海外非常任法官嘅時候，係咪亦都應該考慮某程度上佢哋喺度嘅參與係話俾人聽，佢哋對於香港嘅法治係有信心，對於司法獨立制度有信心，即係某程度上係幫你省緊招牌喎。係咪應該要用呢個角度去睇睇呢件事咧？ 首先我同意一樣嘢咧，即係呢一班嘅即係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咧，的確係為香港成個法律甚至法學，啱啱都提到啦，即係一定係有好多貢獻。我亦都相信咧，即係請翻嚟嘅呢一班嘅海外嘅法官咧，絕對係喺呢個即係普通法即係嘅界別咧，絕對係好值得尊敬嘅。嗱，我提到一樣，即係你啱啱都引述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即係當我哋考唔考慮或者保留呢一個制度之後咧，切忌俾政治去即係高過呢一個司法啦。我覺得咧喺 切忌忌政即係政治蒙蔽。 蒙蔽係啦。我覺得咧喺一般嘅情況下呢個係啱嘅，但係某程度上咧，你睇翻咧而家嘅情況，當時譬如英國嘅外相曾經就向佢哋自己嘅法官度施壓啦，就話啊，你哋唔好再喺香港做啦，你哋應該離開即係香港點點點。其實咧呢、這個政治嘅施壓咧。是首先嚟自於英國，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香港政府其實某程度上係被動嘅，即係我哋都唔想話將政治蒙蔽咗，但係可惜咧，就有某一啲嘅海外法官咧，佢哋原本國家嘅政府咧，就嘗試用政治去騎劫呢一樣嘢，咁變相咧，即係香港政府係不得不回應。我自己嘅覺得係咁樣樣，亦都話你見到某一啲議員咧都覺得啊，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係可能某啲嘅言論係過分咗嘅，例如。即係尋日嘅討論咧，即係唔應該將嗰個矛頭係指向嗰啲海外嘅非常法官嘅。但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上，大家都明白喺國際形勢上面，中國係被圍堵，而我哋咁啱又係所有或者大部分嘅法官都係嚟自四眼。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話如果喺請或者聘請非常法海外嘅非常法官裏邊，完全唔考慮政治因素咧，我覺得係好困難嘅。但係你話係咪會省另一個招牌呢？咁當然係會省定個招牌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裏面，即係呢一個招牌，其實講真嗰句，省定個招牌俾邊個睇呢？其實咪主要就係嗰四眼咯， 即係好老實講，其他地方係咪真係咁睇重你香港？即係舉例一啲非洲國家、一啲歐亞國家，佢哋係咪真係咁睇重啊？原來你呢個制度裏面有英國法官，咁我就覺得你香港嘅制度或者香港嘅司法好獨立啦，係咪咁樣咧？其實可能就係、是、主要就係、是、啊英國啊美國啊，或者可能歐盟啊，見到你有呢啲法官，咁我哋就覺得你呢個制度仲保留得幾好。咁但係我相信咧，而家呢一刻咧，好難話即係當考慮保唔保留呢個制度咧，完全唔考慮政治因素，我覺得係困難嘅。 嗱，不如呢個時候啦，我哋都請嚟咧另一位嘅法律界人士，係曾經擔任過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嘅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同我哋傾下。梁家傑你好， 梁家傑你好。 两位好。 其实这个即是海外非常任法官在香港的即是司法体系里面所担当的角色都很多时候周不时去到讨论的了。现在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你不如不要用四眼联盟的法官，不如考虑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法官，为什么看这个问题呢？ 不如请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周强法官。我想你刚才提得很好的，就是即係究竟呢啲來自普通法制度裏面聲名顯赫、地位崇高嘅法官咧，究竟佢喺香港扮演咩角色咧？咁我哋不得不忘，即係不得不要提翻個歷史啊！喺1997年之前咧，當討論終審法院係是否應該喺北京啊，抑或喺香港啊，有冇非常任法官啊？究竟是每一次聽審是兩個還是一個，其實都是有一番討論。事實上呢，這些都是有文獻的、 嗯、 所以當我們討論的時候呢，就不要將今天的政治需要，或者剛才、金文峰說的、啊、我現在中國被圍堵了、啊、政治上呢就即係我們 要可能、有這個角度了。我哋翻返去根本咧，当时讲嘅咧系呢啲法官咧系煤矿中嘅金丝雀 ，canaries in coal mines 啊。当时嘅讲法系咁嘅，因为英国咧喺上世纪嘅时候咧，嗰啲煤矿咧要开矿嘅时候咧，就唔系而家啲技术咁先进啦。咁你知道入煤矿好危险噶嘛，即系随时会有崩塌啊，或者咧系有沼气或者其他毒气喺度嘅，咁。既然科學唔係咁昌明咧，咁佢就帶一啲金絲雀入去。金絲雀由於佢有求生嘅意欲咧，當佢係嗅到有一啲有毒嘅氣體啊，或者感覺到個礦坑嘅即係撼動嘅時候咧，佢會咧係即係飛撲想奪籠而出嘅。而當呢啲金絲雀係有咁樣嘅反應嘅時候咧，啲礦工就知道自己有危险，咁所以佢哋就会离开矿坑嘅。咁当时系用咗呢个咁嘅比喻咧，嚟到去形容呢啲显赫嘅普通法制度嘅法官咧，佢哋嘅角色。 嗯， 你就都记得咧，旧年年尾咧，澳洲有一位Lord Spiegelman， 斯葛文 啊，中文译做吓，佢咧系辞职嘅，而当时咧就澳洲的广播公司呢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呢是访问过他。他当时呢就比较含蓄一些，他就没有直接提到国安法的。不过只是呢由一个 ABC 的记者呢就说引述有人跟他斯葛文法官听过偈，咁他表达过有些忧虑咁样。但今次呢就我想Lady Hill 呢、他呢就是讲得比较清楚啲，即係佢就将商业案件同一啲国安法嘅案件呢係分野开。咁佢就话呢即係国安法嘅嗰个喺香港嘅執行同埋应用呢就喺空中有好多问号啊，我直接嘅啫。咁佢就亦都话呢佢都好难想象自己几时会愿意係将自己挤上个飞机度飞嚟香港。咁当然有啲尤其是政府嘅反应呢就话即係疫情啫，佢即係唔方便嚟啫。咁其实大家都知嘅，其实喺过去一年呢终审法院开庭嘅时候呢，无论係喺法官或者係喺嗰个大状啊， 呢兩個位置上面呢都曾經係透過視像呢嚟到進行聆訊嘅。 嗯。 咁所以呢個呢定唔係嗰個最主要嘅理由。咁、 嗯、 而由於佢哋係金絲雀嚟㗎嘛，而、 嗯、 家有兩隻金絲雀已經係奪籠而出啦。咁究竟我哋係應該點樣去理解呢？即係譬如頭先聽到有啲議員啊，或者尋日我聽到喺立法會有啲發言呢，我係有一啲即係好感到即係痛心啊。 嗯， 即系最主要咧，就系嗱，你喺咁面对嗰个问题咧，就的确系有两位咁显赫嘅法官咧，佢哋系一系就未完任期就辞职啦， 嗯， 一系咧就预告嗰个任期满咗三年之后，佢不欲再接受委任。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你要问一下，即系当然有则改之，就无则加勉啦。就唔係話哦咁啊，咁我哋就話佢係四眼聯盟嚟嘅，四眼聯盟咧對我國咧係非常不友善嘅，咁佢就會有啲政治考量，就會將佢嗰個四眼聯盟嘅政治立場咧，透過佢喺終審法院嘅職務咧嚟到影響香港。喂，諗清楚啊！每次開庭係五個法官，佢只係最多係佔一個，而全部法官咧都係要白紙黑字去交代佢嘅理路邏輯， 嗯， 係嘛？咁而你都你留心一下啊 ，Lady Hill 講啊， 嗯， 佢係都幾公道嘅，即係佢就話商業嘅案件咧，啊，而家香港咧，佢認為咧都係冇問題噶，即係法庭完全獨立噶，嚇、啊，我哋嘅法官咧都係好獨立審訊嘅。咁但係佢只係話國安法，佢就即係覺得佢用嘅英文係叫 jury is still out 㗎嘛、 嗯、 即係陪審團呢仍然喺度商議緊，咁即係話呢我哋仲要睇下以觀後效咁解。咁所以呢即係佢你都要明白呢，即係因為香港嗰啲即係審國安法嘅法官啦、啊、尤其是譬如上訴庭啊中審法院呢，佢唔係特別切開辟開一個庭就淨係審國安法，佢不染指其他商業案件㗎嘛。咁如果我喺一个譬如喺 Lady Hill 或者 Lord Spiegelman 嘅角度嚟睇啊，即係佢哋觉得喂，如果我坐喺香港法院嘅顶端，我哋嘅终审法院嗰度，咁我就作为一隻金丝雀，我仍然觉得啊好开心喎、啊、坐喺度喎，仍然喺度好畅口喎、啊、咁样。咁我原来嗰个金丝雀嘅角色，我系咪真系即係尽咗我责呢？ 嗯， 咁呢个可能佢就有呢个角度嘅、哦，啊，我哋唔可不能有呢个可能嘅、哦，系咪？即系我会补充呢一点啦吓。 嗱、嗯，但系点样去考虑？我哋系咪应该要考虑更加多普通法地区嘅司法人员咧？系咪譬如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嗰啲，其实都系行紧普通法嘅噃？我哋系咪应该都要将眼光扩阔少少咧？你点睇呢个问题？ 唔系呢个咧系有公论嘅，即系譬如金丝雀咧。都有啲係呆滯啲，有啲係醒神啲，有啲精靈啲嘅，係咪？咁你如果要揀金絲雀嚟到做預警嘅效果咧，梗係揀啲精靈啲㗎啦，或者揀一啲咧係喺普通法嘅地區咧係廣為人尊重、地位崇高嚇，喺、啊、嗰、那個法律嘅修養上面係無人出其右嘅咁嘅，你冇理由揀啲係次選㗎嘛啊！斯里蘭卡都是普通法的、 嗯 啊、那即有很多、英國以前的殖民地呢都是承襲了普通法的、嗯、那當然啦，即你是可以擴闊一些眼界，你就請多一些咯，是不是？那你就請多一些，但你那些人家其他、在香港的投資者、即剛才金文峰說、就是、這些是給四眼聯盟的人看的，那喂，在香港有很多国家是有侨民在香港的，有很大量的商业活动在香港进行的，在香港呢是有他们的地区总部的，很多公司在这里的，他们会想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得到最充分的法律上的保障呢？那他其中一个，我只有其中一个啫，即是不是全部啦，当然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会看那些金丝雀原本真喺度，我嚟預示警告佢哋嚇個 制度可能会有一啲问题、哦。嗰啲金丝雀究竟佢哋系咩反应呢？咁所以你话我可以换过一啲即系呆滞啲嘅金丝雀，或者即系模式冇咁靓嘅，但系都系叫做金丝雀，咁得唔得咧？咁冇话唔得嘅，咁你咪有要承受翻个后果咁解啫嘛。 金文峰 系啊，咁啊，梁家杰，其实咧啱都讲过，即系用金丝雀去形容呢一班海外嘅法官啦。即系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想问，即系以你喺即系法律界咁多经验，其实我哋香港嘅而家普通法啦，咁样其实系咪永远都一定要跟住英美咁行嘅咧？即系一路都要继续揾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佢哋一路嚟带住我哋嘅法官去继续成长咧？即系我哋每一日，即系永去到之后都一定。不会可以有自己的成熟度，可以自己只是靠自己的法官。因为譬如你英国其实有没有去请美国的法官去英国那里去做非常，即是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我不敢，金文峰是吧，你的识见怎么会一定是即是比我差呢，是吧？但我只是想说客观来讲，每次开庭是五个大法官是一起审的。而最多呢啲咁嘅即系声名显赫嘅法官，都系喺五席里边占一席啫。佢点样带住我哋走啊？系四个人带住佢至啱嘅，即系讲数目嚟讲啊，系咪？即系你同唔同意我讲法啦？ 唔系，我谂咧，其实金文峰嘅意思咧，系讲紧就系话，作为一个都行咗普通法體制好耐嘅一個地區啦，咁其實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其他嘅普通法地區嘅法官嚟到香港協助我哋審理案件呢？即係佢亦都想舉一個例子，正如其他普通法地區咁樣，係咪真係需要其他嘅普通法體系嘅法官去到佢嗰個地方去加入審案？即係某程度上容許我用加持呢個意思，如果唔係咁嘅意思咧，啊，金文峰你補充翻啊，即係。是不是真的需要有海外的法官去到加持，既然可能是其他的普通法地区他都没有一个这样安排的时候，为什么香港一定要有这个这样安排呢？ 不是因为香港以前是殖民地咯，因为你这个建立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特区，很多人很忐忑不安，包括呢一些在香港有侨民和有重大投资项目的国家，他有一些忐忑，他的忐忑可能是完全无聊的，是不需要的。咁但係呢樣嘢係香港嘅歷史淵源造成嘅一個客觀嘅一個環境嚟㗎嘛。咁所以你頭先金文峰講話美國會唔會請英國法官去啊咁樣，有需要咩？有人會懷疑或者感覺忐忑，驚美國嗰、那個最高法院係不去服膺於原來嘅普通法嗰種用法律規管公權力，以去保障人權同埋自由，有冇呢種忐忑？有冇呢種憂慮？有冇咧？冇啊嘛！咁佢冇嘅時候咧，佢咪冇咁嘅需要咯。咁所以我點解頭先一開始答我陳燕平主持你問嘅問題，我咪話：喂，我哋唔可以忘記歷史嘅、哦。因為喺1997年之前，呢、這個回抗中嘅金絲雀唔係我作出嚟噶，係當時嘅討論。你找回文献呢， 是 Canaries in Coal Mines 嘛，这个是当时的角色，也都针对那个即是历史的转折点。 当 然你可以说今天我们制度自信啊，我们全部很显赫啊，本地的法官呢那些判词特地有声字字珠玑，我们今天开始不用了，那你就说了，没所谓的，我们国家真的很自信的嘛。 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有自信。 不好意思，我争取时间抱歉啊，梁家杰，剩下一分钟，我想很快地问。似乎我们有家有个惯例，通常终审法院开庭我们都会有一位的非常任法官的，但是其实终审法院条例都是即是说按照需要找其他普通法地区的法官的。其实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找海外非常任法官去审讯呢？ 不是，你都讲了黎智英保释案已经是全部本地人来的了，是没有一个海外法官的嘛。咁你可以咁做嘅，咁你可以即係唔使用啲金丝雀，咁你咪唔好用囉。咁你要承受冇金丝雀嘅嗰个俾人嘅观感上嘅改变同埋后果囉。 明白，多谢晒你梁家杰倾到呢度啊，唔该你。梁家杰呢係资深大律师嚟嘅，金文峰。 咁啊，如果你问我呢，即係我明白即係佢作为法律界个考虑，但係到最后佢就係讲即係梁家杰嘅讲法就係观感囉。咁如果调返转啦，咁其实就係我哋要一个 海外嘅非常法官其實咪就係一個政治因素咯，因為我哋希望嗰啲國家要佢哋加錢嘛，即係用你呢個講法就係、 是。好，跟住我哋聽七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应国泰航空要求，将78亿港元过渡性贷款提款期延长一年。国泰表示欢迎，指已经采取措施保存现金，因此过去并未动用贷款。另外，香港航空表示必要进行内部重组，未来几日向员工公布详情。有学者认为国泰已经进行节流方案和资产重组，但疫情仍然不稳定，政府延长提款期是以作备用。至于香港航空，学者说若果用公帑解决商业决定带来的债务，要小心处理。一名中學男生和一名任職文員的女子涉嫌設計及分發內容倡議香港獨立的傳單，被控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製或複製煽動刊物。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總裁判官蘇偉德將案押後至8月再提堂，兩名被告要還押。被告分別是17歲中四學生和報稱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任職文員的45歲女子。17歲被告上庭時沒有法律代表，同意由當值律師代表。控罪指涉案單張內容寫上香港人要建國和建軍，首被告曾經在灣仔灣景中心的天橋地下和店鋪放置傳單，警方在場檢獲101張的傳單。政府上個月向立法會財委會建議，在勞工處開設為期三年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編外職位，除了負責推行和監督改善法定產假的新措施之外，需要兼顧規管職工會的工作，確保職工會遵守包括香港國安法，督導有關投訴職工會的調查和跟進工作，檢討職工會條例的相關條文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今日向立法會議員發信，撤回相關討論項目。相關建議原本定於明日舉行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當局在信中表示，由於勞工處了解到部分議員希望就題目取得更多資料，為了讓處方有更多時間準備和向議員解釋，決定在議程中撤回相關項目，會在稍後再向委員會提交。日本东京都再多369人确诊新型肺炎，数字比一星期前减少过百宗，总数增至164,200多宗。都政府在目前已经关闭的筑地鱼市场设立疫苗接种中心，为警员和消防员注射莫德纳疫苗。中心计划每日为5000人打针，目标在今个月底前为11万人接种疫苗。至於沖繩縣新增159宗確診，總數增至18700多宗。日本全國知事會應沖繩縣政府要求，由各地派出過百名醫護人員前往沖繩縣支援，期望舒緩當地醫療系統壓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讲中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较早前一块线系有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市廣場的快線是有較早前是有意外發生，意外已經清理好的了，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在維里道，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龍尾在羅福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丽德村道去怡景道方向，近住丽德村一段车多，龙尾大坑道。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马路上家长应时刻都拖着同行的儿童，避免发生意外。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一些有关于接种疫苗的新安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接种率呢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接下来这三个月非常之关键，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建立起屏障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回复生活啊、经济活动啊，都可以尽快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电话卡实名制的法例正式刊一现的了。听众焦生 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给市民 check 他的名下哪个电话号码，哪间电信商公司，市民就会放心很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未必需要这样做，每一个电信商都要确保不会在他那里登记超越了那个数字的时候，省却了我们将所有东西放在中央里面，也省却了私隐问题、资料怎样保存。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咁不如咧，阿金文峰，我哋要倾一倾咧，另外嘅一个议题啦。咁上个星期五咧就系六月四号啦。咁其实咧喺个集会咧，维园嗰个集会咧系被警方反对之后啦，有多个嘅区议员咧，佢哋都喺地区嗰度派发白色嘅蜡烛嘅。咁民政事务总署咧之后咧就向多个嘅区议员发信，就话收到投诉咧，话一啲嘅区议员咧正系进行一啲同区议会嘅工作无关，影响地区和谐，甚至可能系违法啦。鼓励同埋协助公众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嘅行为嘅咁样，咁亦都咧系特首林郑月娥啦，今日咧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就被问到事件啦，佢就话现届区议员嘅行为咧系前所未见噶，咁如果区议会嘅公帑咧用得不当咧，民政事务处处长咧系孭好重飞，咁所以咧就要作出适当嘅行动啦吓。其实有些区议员就说，我其实过往我除了派蜡烛，我过往都可能是派其他的一些跟区议会的工作未必有直接关系的东西，譬如我们可能是派一些小纪念品，或者 是一些叫做过年过节可能派少少的纪念品等等，其实都是这样派的。为什么今次派蜡烛就要受到警告呢？ 我就这样看回，因为我都没有提到这么多个那些议员收到的信，即系我就咁睇翻，即系我手上面手嘅资料，我谂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派嘢，我就咁派嘢就未必真系违反任何嘢嘅。但系个问题系，即系民政嗰边咧，可能嗰封信就系讲紧你派嘅嘢，可能系即系譬如啦，即系可能叫人去纪念一啲活动啊，或者甚至去参与一啲未经即系批准嘅一啲叫做集会啦，即系喺佢哋嚟讲就系非法集会。咁佢哋就会觉得喺 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佢哋需要出一封信去提醒咧，即係佢，我見佢而家好似都冇話會有進一步嘅行動，係咪純粹一個提醒？咁我諗佢哋可能都係先做一樣嘢，咁啊保護翻自己先啦，即係話我哋有提咗你噶啦，區議員。即係我諗，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啦，即係因為嗰個叫做區議員嗰個辦事處咧，就本身係用公帑去租借嘅，咁所以其實本有好多嘢咧，其實都唔可以做嘅，即係大家可能見到。即係個辦事處以為嗰個區議員可以做乜都得，其實唔係，因為我自己做區議員嗰陣時候，其實都聽到有其他嘅一啲同事會被警告過嘅，例如有啲啊同事會做團購啦，嘗試幫啲居民啊，本來幾好似幾好，但係都唔得嘅，因為你就唔應該咧係有任何嘅錢銀交易嘅喺嗰個辦事處裏邊，因為佢就會覺得我用公帑俾你，雖然啲錢唔係你賺嘅，係可能嗰間團購嗰個供應商賺嘅，但係佢又覺得咁你咪變咗用公帑去支援嗰啲商人去做生意咯，咁又唔得嘅。又或者咧，你會見到咧，可能大街上邊即係區議員咧係有啲橫額位嘅。咁如果你要搞一啲活動咧，即係譬如嗰啲社區旅行啊，或者等等，或者興趣班啊，你上面又唔可以寫價錢嘅，你寫咗價錢又係違法嘅，因為佢覺得呢啲咁嘅橫額位咧，只係俾你做一啲社區嘅一啲叫做活動啦。咁如果你中間有提及價錢咧，佢又覺得你係有商業利益喺裏面，咁佢又會叫你一定查咗佢，一係成個話攞走佢。 但係而家睇嚟嘅情況係冇涉及到任何金錢嘅喎，純粹係派蠟燭 嘅 啫喎。 呢個係即係我啱啱舉個例子，就係一啲可能商業行為，即係我講緊嘅係即係區議員做即係喺公帑運用上面，即係無論你係橫額位啊、你個辦事處啊等等各方面咧，其實係有好多限制嘅。啱啱講商業活動係其中一樣啦，即係啱啱講其他就係可能佢哋民政覺得呢一啲嘢可能涉及一啲違法嘅嘢，咁啊另一樣啦，咁佢哋都會可能出封信咁樣。咁但系当然，究竟嗰样嘢有冇违法咧？咁当然唔系民政一个话咗事啦，咁可能都要再睇好多其他因素嘅。 但系你嘅判断咧，即系佢系派蜡烛咁样，咁啊俾啲市民去悼念咁样，咁其实呢个系咪真系需有机会可能系违反咗区议会嘅下低即系一啲嘅守则而需要发到警告信咧？你嘅判断 系 点？ 呢样嘢真系要每一个个案去睇，即系所以我就话喺而家呢刻我好难去。俾個評語，即係話，所以我就話，其實民政呢一封信，我似乎就咁睇咧，都好似幫自己戴定個頭盔先嘅啫。即係話，我警告咗你啦，話咗俾你聽啦，萬一有咩事咧，即係我作為一個公務員咧，我就盡咗我嘅責任咧，就警告咗你或者通知咗你啦。咁即係將來有咩事，我就唔關我事啦，即係我會做執正嚟做噶啦。咁當然到最後，就算民政真係去告嗰個議員又好，或者話唔批翻啲錢俾你都好啦。咁其實議員本身都可以都可以有個上訴嘅，即係係咯。 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點睇呢個議題咧？打嚟18-7231同我哋傾傾啦。電話旁邊咧，請嚟係荃灣嘅區議員林石添啊，林石添你好。 Hello， 林石添你好。 係嗱，你都係收到個警告信嘅係咪啊？ 係啊係啊。 嚇，咁我想請問，即係而家有冇話有啲咩嘅後續咧？ 其實都冇乜咩後續嘅，咁不過。因為我收到呢一封嘅警告信之後咧，咁我原本想搞呢一個關於環保嘅活動，我都暫時我係係停止咗先嘅。咁我都即係雖然我都本身我都好想去搞呢個環保活動啦，咁但係既然民政事務總署佢出咗呢個咁嘅信，我都希望等佢釐清咗究竟我呢一個係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先再決定做唔做咯。 嗯，不過林石添，你話即係你搞呢個環保活動，咁其實係咪真係一個環保活動啊？實質其實係咪都係想悼念六四啊？ 其實我本身我構思呢一個環保活動就。你見到我其實我真係係為咗一個環保嘅，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構思呢？咁其實就真係主要係因為喺五月份，咁我哋都留意到嗰個天氣真係比以往嚟講比較熱，咁其實亦都唔多唔少係因為我哋都喺區內收到好多嘅冷氣機滴水嘅個案，咁從而我哋就睇到就話真係喺區內開冷氣嘅住户多咗，咁即係亦都係代表區內嗰、那個即係。都好熱啊！咁所以我哋先諗下啊，既然係咁嘅話，其實亦都係反映到個用電量會增加嗰陣時候，咁我哋可唔可以構思翻一啲類似環保嘅活動，即係可能叫大家即係減少用電啊，咁樣去做一啲關於環保嘅嘢咧，咁樣咯。 唔係咁，但係不如我咁問啦，即係你原本預備派嗰啲嘅電子蠟燭，係有冇特別嘅顏色或者特別嘅標記啊？ 我冇噶。 嗯哼，即系纯粹系一个嘅蜡烛嘅啫， 电子蜡烛嚟嘅， 啊，咁但係有冇係即係打算，本來係打算邊個時間去派發，同埋本來有冇打算係請啲市民幾時用呢、這個？即是电子蜡烛的呢、 哦、其实我本身这个的环保活动呢、我们的构思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好像说、fix 死了是一天、是边年边月这样，我们反而是想一个环保活动呢是随心随时随地这样去做，即、是没有说固定一天的，所以我们是跟街坊讲说，如果你是有兴趣参与这个环保活动的话呢、你哪天什么时间都无所谓，因为本身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去自发去参与这个的环保的活动咯。 但是其实、即是说这个环保活动似乎是不是都不能够、被人排除，就是说、可能是跟悼念六四有关、啊、 是的，因为我本身我收到那个、警告信，就是讲紧话是我在、5月31号至6月4号那封信里面呢，它有个 attachment， 那它就框住了我一幅的图，那就是说、是我这个在我办事处有少量电子蜡烛欢迎盗取这几个字。咁其实我都唔係好明白究竟佢框住我呢一个字嗰个问题喺边度。咁同埋我喺由到我喺发起呢一个活动到我去取消呢个活动，我完全冇提及过佢哋认为一啲敏感嘅字眼㗎。咁所以我係好唔能够理解究竟佢认为我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囉。 咁你都话系咪已经向即系民政嗰边呢，即系出咗封信，即系要求佢哋澄清，佢哋回复咗你未呀，即系就住呢件事。 未嘅，因为我本身我先系向咗荃湾民政署嗰边去了解咗件事先。咁但係荃灣民政署嗰邊佢哋初步答覆就話連佢哋都唔係好清楚呢件事，咁所以我諗我會再去同總署嗰邊去了解究竟個問題喺邊度囉。 明白、嗯、即係嚟緊，因為呢封信係直接喺民政總署嗰度俾你係嘛，就唔係地區民政嗰度嘅。 係啦。 系咁，但系民政总署你就准备做一步出信，定系直接可能揾佢哋总署啊处长？ 我谂我会出咗信去、去了解咗个问题位喺边度先。 咁、那个活动就暂停咗啦，而家呢？ 而家我系暂停咗先嘅。 系 好啊，唔该晒你林石添，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林石添咧系荃湾嘅区议员嚟嘅。嗱，不过即系我谂啊，金文峰可能都系翻去一个即系比较基本嘅问题啦。就即系唔系讲紧一啲涉及到商业嘅交易嘅，咁但系譬如。亦都可能有區議員佢哋利用佢哋嘅辦事處啊，譬如辦其他嘅不同嘅呢個活動嘅嚇。咁喺佢哋嘅角度咧，可能就係覺得係譬如係即係服務街坊嘅啫。咁、但係調翻轉，其實有可能即係有一啲人亦都會問：喂，咁我其實派蠟燭咁同我從事其他嘅一啲即係服務街坊嘅活動，其實有啲乜嘢嘅分別咧？點解我做呢個派蠟燭嘅呢樣嘢就要去收一個嘅警告信咧？咁呢點其實係咪需要釐清一下咧？ 我諗都係需要嘅，即係而家我見即係。民政總署公信其實都係好有少少空泛嘅，咁就咁話啊，你收到投訴，咁就可能涉及啲乜嘢嘢咁樣，或者同可能區議員嘅職務無關。咁啱啱正如我所講，其實每一個個案都要分開嚟睇嘅，即係可能譬如啱啱嗰個個案，咁啊佢話哦，只係純粹係環保嘅啫，咁可能真係因為嗰個日子比較敏感少少，咁所以民政總署即係正如我啱啱咁講啦，公務員戴咗頭盔先，即係我提醒咗你噶啦，咁有件咁嘅可能發生。咁其實我同意係應該即係再進一步嘅，即係可能啲區議員都同民政總署嗰度溝通翻啦。咁有啲活動咧，可能譬如啱啱嗰個個案，真係純粹咁根據佢所講啦，真係純粹係為環保嘅啫。咁咪講清楚咯。即係我覺得派嘢其實真係唔係問題嘅，派嘢真係唔係問題嘅，只不過係派嘢可能令到某一啲人或者某一啲公務員又好，佢哋覺得。令到有機會令到佢哋未來係咩鍋，咁佢哋就出咗封信先。我又覺得呢樣嘢係可以澄清同埋跟進翻嘅，唔係話即係因為佢而家都唔係話我已經罰你，我已經決定咗去罰你啦。咁你已經係有問題噶啦。我諗佢而家呢封信亦都唔係去到嗰個地步嘅。 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大家可以都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對於事件嘅意見同睇法噶。電話號碼係18723111。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全球疫情反复，病毒在多个地区似乎是挥之不去，哪个阶层是重灾区？全球受疫情影响的人与日俱增， 保险业会否受严重拖累，日后保费是否十级以上呢？岑日飞同嘉宾王俊仁、曾伟恒一起讲疫情下的保险业。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六月， 六月飞。 哇，你两个讲啲咁嘅嘢。 世杰，你想多咗啦，我是话大气候六月飞一般嘅嘉宾阵容啊。 你又啱喎，瑞文。成个六月份，陈家俊同我安排咗一系列嘉宾，全方位倾下山野安全嘅问题。 包括有消防署啊， 仲有政府飞行服务队的代表。 逢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我都会听大气候。 GameStop、AMC 等股价被夹高急升，是不是显示网络下成长的新生代股民有能力左右股市？ GME 已經維持了半年了，網絡效應其實可以集到很多人，可以搞到幾隻股票，但你不會搞到整個市咯。 一桶金6月12號下午舉辦第二場2021投資月論壇，找來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和大家分析，詳情請留意每日三節一桶金節目內容。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直播室咧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啊。咁啊，刚才咧就讲到啦，就系有多名嘅区议员咧，佢哋喺地区咧就派發一個白色的蠟燭，又或者是打算派一些電子蠟燭，但是就後來就收到是民政署的警告信的。民政署的警告信亦都 是特別去到提醒，就是說他們收到一些投訴，說他們進行一些跟區議會的工作無關並影響地區和諧和可能觸犯香港法例的活動动嘅，咁啊，你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嗱，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啦，就系立法会议员啊，系代表区议会一嘅刘国芬啊，刘国芬你好， 刘国芬你好， 大家好。 其实咧今次嗰个事件咧，可能都会有啲人去问，喂，其实我点样去界定边啲嘅事情系同区议会嘅工作有关，边啲嘅事情系同区议会嘅工作无关呢？即系譬如举个例，有啲人可能会话，喂，我喺个办事处嗰度，譬如帮居民去量血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叫做同区议会嘅工作有关啦，定系无关咧吓？点样去界定呢？ 我谂其实区议会条例都有啲定定啦，区议会有啲嘅主要工作嘅，咁就系影响区里面居民嗰啲福利嗰啲啦，或者系就住区内嘅公共设施啊、服务啊嘅提供啊同埋使用啊，俾啲意见啊，或者系就区内嘅环境啊改善啊咁。或者做啲社區活動，甚至乎喺地區層面推動啲康樂啊、文化活動等等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係有一定嘅範圍嘅。咁即係似乎今次係派蠟燭，亦都即係都係同呢啲嘅範圍似乎都唔太相關喎。咁而我亦都睇翻啦，即係其實事實上今次係一個警告信啦，即係佢係有人投訴，咁俾個警告。咁啊，亦都其實你睇翻個封信裏面啦，咁佢都有寫到噶啊，即係其實可能涉嫌違反咗操守指引第7A 條或者囚遵指引第23段。咁但係當然啦，咁佢呢封警告信最後尾都講咗，如果係證明到真係同上面嘅係有關聯，或者證明到佢係唔係做區議會嘅事務嘅話咧，係會不發有關嘅開支嘅。咁所以佢都係收到投訴先作咗個警告嘅啫。咁仲需要可能一啲嘅證明啊，或者搜集啲資料嘅階段嘅。 是哈。咁啊，嗱，虽然你就话即係佢仲要咗啲资料搜集嘅阶段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就话，喂，其实以往呢可能喺区议会入面呢，其实区议员呢佢哋都会譬如係可能係做一啲派发蜡烛啊、举办放映会啊等等啊嘅呢啲咁样嘅活动㗎噃。咁点解即係以前做嘅时候又冇去受到呢啲嘅警告信，咁但係今年点解又会呢？咁样 我谂即系无论派蜡烛又好，或者系即系放映会都好啦，咁可能都要睇翻你本身嗰、那个 即係意圖啊，或者係目標等等啦，啱唔啱啊？咁另外亦都最重要就係其實事實上香港喺立咗一啲嘅法例，咁有啲法例嘅條例亦都係可能寫到明嘅話，咁其實冇一個組織或者個人係可以即係豁免唔受有啲嘅法例限制或者係避開啲法例喎。咁例如國安法，國安法裡面其實都有一啲嘅條例，咁係講到係唔可以去即係煽動啊，或者推翻啊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啊等等啊。咁既然有法例係即係立咗或者實施咗嘅時候，咁無論有關嘅機構或者任何人都好，要佢遵守翻有關嘅法例，我哋都覺得係即係理所當然嘅。咁過去未有呢啲法例嘅時候，或者未即係唔代表佢一定係啱或者錯，但係個問題就係冇法例去規範咗啲嘅行為，或者冇法例，就算佢犯咗都好，咁可能你話佢唔啱，但係冇法例去懲處佢。但係今天既然有咗法例指明邊啲行為係可能會觸犯嘅時候，咁是不应该去做的。 但是刘国芬个情况会不会同你头先所讲的有啲唔同呢？因为佢哋派蜡烛啦，佢係纯粹係做一个派蜡烛嘅动作㗎咋嘛，亦都冇话去宣传任何嘅等等嘅纲领咁样。咁如果一啲嘅市民佢哋係透过即係分散地去到点蜡烛，表示悼念之意，其实点解又会同系违可能会有机会违反法例，即系拉上一个关系呢？ 第一咧，首先我自己即系都知道民政处可能出咗好多封信俾个区议员啦，佢哋收到投诉。咁公道啲讲，嗰句就系话，我亦都唔能够即系评估或者评论每一位嘅议员佢所派嘅蜡烛嗰个目标或者意图系点嘅。咁所以咪交返俾民政處佢最後尾佢做一個審核啊，或者係審批囉。因為點解呢？咁可能有啲人派蠟燭係純粹真係派蠟燭，咁有啲人可能話今日大家去集會或者咩，或者咁我唔知佢發布嘅時候有關嘅信息係點樣佢寫，或者係點樣佢推動㗎嘛，啱啱啱。咁所以我未必能夠一一去講話，即係呢位議員係呢、這個似乎個意圖唔係咁啱，或者呢個係唔係咁好。但係個問題重點就係呢，我哋就即係都要留意過去就成日都會打一啲嘅擦邊球，或者係試圖去掂嗰條線。咁其實我覺得對於大家嘅信任嚟講，或者都未必好啦，或者你打得多擦邊球嘅時候，咁真係會令到大家原來大家都係藉住呢啲去打擦邊球嘅時候，咁變相過去可能都未必有國安法，咁今天就變咗係國安法要去實施啦，啱啱啊？因為你打得太多擦邊球或者佢掂嗰條線嘅時候，咁因為未有法例嘛，咁我話我就即係要立翻條法例，唔好俾你再打啲擦邊球或者佢掂條線啦。 考慮埋其他法例啦。多謝曬你先啊，劉國芬傾到呢一度啊，唔好意思，因為我陳生咧等緊一陣啊，陳生唔好意思，請講啊。 我唔紧要， 系请讲 咁样嘅，系好似你讲头先派蜡烛呢个问题咧，其实派蜡烛就冇罪嘅。议员做呢样嘢，佢做呢样嘢，即系佢有即系话派啲蜡烛哦，可以我嚟点其他嘢，用其他方式方法噶嘛，即系做其他嘢噶嘛，所以点解就话要有罪或者要咁紧张咧？ 咁佢又唔系而家又唔系话有罪，佢系俾咗封警告信佢啫，就冇话佢有罪嘅。 政府呢样嘢咧就似乎矫枉过正啦。但系有一样咧，即系话好似依家我哋嘅议员啦，甚至乎依家好似你哋嘅主持都好啦，尽量少啲即系攞呢啲政治议题啊，即系去撕裂市民啊，倾一啲或者其他嘅民生嘅都仲好啲嘅。其实好多民生嘅都可以倾嘅，唔一定日都要讲呢啲。 有爭拗性嘅嘢。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咁不過都想講啦，即係譬如以疫苗嚟到講啦，其實我哋個節目都好廣泛討論，咁呢個都係民生議題嚟㗎。 其實都講咗好多民生議題嘅，即係我自己都可以證實嘅，即係我上到嚟都係講民生議題多嘅。咁偶然有啲政治議題，我哋覺得值得講都可以多啲討論嘅。 不過有時民生同政治係咪真係咁能夠分得開咧？ 冇得話分得開曬嘅，只不過傾向性少少啦。即係究竟係純粹係講一個叫做民生嘅政策啊，定係牽涉到一啲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嗰啲嘢？我諗有得分开，但系你话政治同民生，你话完全分开，其实系好困难嘅。我相信。 不过咧，就住头先个议题咧，我谂啊，金文峰都会觉得系要睇下民政事务总署系咪有进一步嘅跟进先啦。 冇错，我相信应该要俾多少少公开多少少资讯，俾我哋更加知道清楚，更加好嘅。 好，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拜拜。 拜拜。